声。 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真的不用说再见，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不用冒险就真的再见，如果有缘我们会在一起，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就算今天你也走了多远，反正 969听资讯， 又到了下午17点的时间，和主播乔伊一起来听资讯。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近日与卢旺达总统夫人珍妮特共同参观国家大剧院，两位夫人参观了歌剧院公共大厅。在音乐厅，彭丽媛与珍妮特共同聆听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并合影留念。今年第21号强台风飞燕在日本登陆，受台风影响，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自昨天下午3点起关闭，约700余名中国游客滞留。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工作人员目前正与日本有关部门及航空公司联络，做好中国游客安全安置和转运工作。倍速播放似乎已经成为年轻人追剧的标配，因为想看的剧太多，时间太少。数据显示，2017年的电视剧立项总量在465部以上，而一些作品的剧情拖沓也让人不得不选择倍速加拖进度条模式。我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大洋深处带来海洋生物，通过观察后发现，在4000米水深下生活的海洋生物体内竟然检测出微塑料，初步估计这些微塑料很可能是纤维状塑料绳，这警示着人类活动的污染已经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昨晚，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年度最佳球员的3人候选名单，分别是球星 C 罗、莫德里奇、萨拉赫。阿根廷球星梅西无缘本年度最佳球员，世界杯冠军法国队也无人入选。滴滴启动安全大整治，将于2018年9月8号23点至9月15号凌晨5点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暂停提供深夜23点至凌晨5点时间段的快车、优步、优享。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好，真相太赤裸裸。被逼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恰好相配的人，其实更难得的是因为在一起有过这么多美好的曾经，所以愿意在每一次出现真情的时候把对方拥抱得更紧一些，每天给你身边的人一个有爱的拥抱，你做到了吗？一起来听歌，来自王菲，可否抱紧我。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主打。 我是萧敬腾，累的时候不要硬盯着，适时的放开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加油了。 摇晃的红酒杯，醉

又抱成一团，就怕爱变遗憾。你比我懂我，不习惯被赤裸地看透，所以才会像个刺猬激烈反驳。对不起，常爱你迷惑，对不起，又让你泪流，我不懂我在做什么。 现在已经傍晚六点了，太阳已经落到美丽地平线之外了，而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呢？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哦。我是张信哲， 制作一把小提琴。